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还是要给您介绍一位设计师，他的设计领域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可以说每天都会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那是什么呢？服装设计。这个服装不仅仅是被我们穿在身上，还需要设计师考虑到它的舒适度、色彩、流行趋势等等各方面的问题，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我们今天要介绍给您的这位服装设计师，他的名字叫陈晨，很年轻，80后，却已经是中国十大先锋设计师之一了。那么他都有着哪些故事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就听他本人来讲讲吧。他是国内知名服装设计师，中国十大先锋设计师之一。为了继承家族的事业，他从喜爱的油画专业转学服装设计，从业10年，从兼职印花设计师到后来一步步成为真正的服装设计师。这期间他面临了无数次的选择，有失败也有成功，而始终不变的是最初坚持的梦想。本期节目邀请服装设计师陈晨讲讲他的故事。我觉得30出头这个年纪， 哎， 应该是在这个职业生涯当中，我觉得就是比较开始成熟和稳定的这么一个阶段。 对对对对， 你是也是这样的感觉吗？ 是，就是三十而立嘛，就刚立2年也没熟呢，就是 没熟， 学着过呗， 学着过，很谦虚。哎，就是刚才说了，就是服装设计师啊，我们就会想到很多那个时尚的元素。我看你自己穿着呀，打扮呀，也属于比较时尚的这种，咱们叫什么呀？叫范儿吧。哎，现在不流行吗？就是说，你们是不是都是属于必须要把自己放到那个潮流的最前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吗？ 好像是，就这行里头好像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是，你看我穿的不时尚，其实我是一特朴素的人。 多时尚？你这纯棉吧？还是真丝，而这个料子我感觉是很舒服的那种。 反正能洗，化不了， 化不了。就是它不是那种我们在比如说商店呀，大街上啊，就是一看就能看得到的，就包括款式什么的。你那个衣服跟我那肯定就不一样。 对，因为我们是偏比较，我们想把自己活得比较考究的那个系列，但是我们不追潮，就是潮这事儿在我们来说看得挺淡的， 就不是说非得跟那个就时装杂志封面上那个， 哎，对， 一样那种， 不用非得照着书活，就不用非得活在尖上， 但是也不能太落后， 你就别邋遢，然后别脏。 哎， 别土， 不土 就可以了。 您这一不土就挺不容易的，有的可能挺高级的衣服，挺怎么说呀，就是挺珍贵的材质，但是可能体现出来的这种感觉就土。 对，有可能。对对对对对，这真是有可能。 没错，有些你可能很不起眼的材质，很普通的这个样式，但是哎，搭配起来它就 没错没错。没错，我们就靠这活嘛。 哎，这个也是你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去这个追求的这么一种，要自然，更自然一些。 对，我们离那些 就是比较悬的、比较虚无缥缈的那些时尚的尖兵团，就是那些就您刚才说的秀场啊，就那种镁光灯啊，就是我们在心里离那个比较远，对那个没有向往。 那些东西表现出来，就是有的是特夸张的那种，可能不会在生活当中去这个实际的去使用嘛。 对，就是好多裁缝拿那个范儿当艺术干了。就是我们现在离艺术比较远， 那你的话，换句话说，你离裁缝比较近是吗？ 就是裁缝啊。 好，其实你提到裁缝这个概念呀，我真的很亲切，你知道吧？ 就是， 哎，这个如果说到这个老实年间，裁缝是一个怎么说很养家的这么一个职业，应该是有包括说到80年代，我记得就是我们。比如说小区里边，或者说这附近哈，它总有一个小裁缝， 裁缝店， 裁缝店，上面写着什么上海服装啊，然后可以给你锁个裤边啊，开个扣眼啊，然后这个改个衣服的样式啊，甚至说可以给你量身定做一些衣服， 就是。 这样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大众化的这么一个职业，但是后来慢慢现在可能好像比较少一些了，像你比如说你们现在你做的这个工作，它是一种工厂化的呢，还是说这个类似于作坊式的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是个成衣的集团，其实就是我们旗下有三个品牌， 比较大的了是吧？ 还行，就是在北京毕竟也干了20年了嘛。 是这样的一种 三个成衣品牌，然后有一个定制的项目是独立的。 就是要做成那种还有带生产工厂的这样的。 我没有，我们是自主生产的。 那就是说，那实际上是你自己在经营一个系统的这么一个之一的这么一个集团公司，是这样的性质， 就从头端到终端嘛。 那像你这样的，应该算是最实用的一个阶段，这个服装跟老百姓的生活应该是最接近的吧。 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你现在就像咱们刚才聊吧，就是现在叫服装设计师，然后以前叫裁缝，其实事儿没变啊， 没变， 以前那叫剃头棚，现在叫发廊， 对， 就是这么档的事儿，就高端了，你有烫头了，各种烫头水，然后还能染，但是实际上你的核心还是那点东西。 就是要给这个老百姓做出他们能够穿的用的这样的实用的这种服装。 对，没错。 这是咱们对于现在这个服装设计师的这样一个职业的理解。他有一端是走在那个艺术的那个尖端上去了。像你说你这一端，那还是就是很踏实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为大家服务的这样的一端。 对，其实每一个在这行业里的人，其实不是一个两头的概念，每一个在这行业里的人都涵盖着这些东西。就只不过有的人对左边这个头兴趣大一点，有的人对右边那个头兴趣大一点，有的人拿自己当艺术家，有的人拿自己当一个服务行业从业者。 这是理解的问题。 那这是理解问题。 那比如说偏那边的那个尖上的有一些机会哈，比如说一些比赛啊，或者说一些展示啊什么的，有机会的话，你是不是也会参与？ 那会啊，我小时候会。 小时候会，你小时候 就是头几年会，因为那会儿在去做时装周啊，去跑秀场，就那时候特嗨这个。 对， 然后后来越来越觉得这行业，就即使是你是那些就是国外那些尖端的欧美那些尖端的大牌，实际上你也是在服务于人的，你是在提供服务的一个服务行业，只不过人群可能不一样。 对对对， 就是越活越明白，我觉得。 就是不会被那些五光十色的那种特炫的东西所吸引了。 那些东西肯定离你很近，然后它是趋势嘛，贴着你会很近，它是你的一部分，但是别太拿那当事儿。 那比如说你在设计或者说去确定一个款式或者是样式的时候，也会考虑到一些时尚的元素吗？ 对啊。 他会更多的是不是会从这服装的销路上去考虑？ 其实会，就是我们是这样，我觉得做品牌跟做生意还不大一样。 不一样， 就是品牌就跟个人似的。就是生意就是一件事儿嘛，就是品牌跟个人似的，他你不管是高中低端，你品牌总得有自己的气质，对吧？有自己说话风格，然后有自己办事儿行为习惯，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会吸引一些人， 就社会上一些人来就是青睐你，来信任你这个品牌， 嗯， 就是这个大轴不动， 哦， 然后剩下你就去摘那些就是流行的或那些尖货，哪些东西能放到咱们身上，然后我们而且我们是特别坚决的给它做软化， 嗯，软化， 嗯， 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所以就服装品牌就分两种了，嗯，有一类是怎么尖怎么来，就是国外比如说今年就是那个 Ferragamo 也好啊，或者 McQueen 也好啊，出一大， 嗯， 大耸肩，特别尖，特别夸张， 嗯， 他就会把它拿过来， 找着做， 哎，就是把那种趋势全都搬过来， 嗯， 就是让人一看，哎呦，这真尖，就跟那个卡外是一样的，跟那个大牌是一样的， 对对对。 但是我们一般就给他，因为比如说像您，您是主持人对吧？ 嗯， 就是老，比如说教师或者医生。他弄俩尖儿上课去，或者上医院不安全， 对， 不是，对，不适合， 不适合， 嗯，所以你就得把他那个东西做的还是那味儿， 嗯， 但是柔和一点， 能穿出去， 哎，对对对，让你穿着得体， 对， 对， 对， 看着像回事儿， 对，不是说走在大街上也像走秀那样的感觉， 那就是， 哎，这就是你们的一个工作的核心， 没错，这你自己穿着舒服，别人看着也不膈应嘛， 嗯，膈应这个词儿用得好，我觉得有些东西它只适合在那个 T 台，在那个彩灯下去展示， 嗯， 你真穿到大街上，人家就是膈应了。 而且确实，欧美人的气质跟咱们 也不一样， 挺差异化还挺大的。 嗯嗯，但是就是随时随地的，你全面都要关注着， 你肯定得关注， 信息都得必须是畅通。 没错没错， 这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嗯，对，基本功啊。 对 对， 如果是把自己闭塞起来了，那在设计的时候也会可能也会出问题。 那就艺术家了。 对，就成了闭门造车了。 对对对，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那说到这样，你现在讲起来这些事情哈，就是感觉理解得很深刻的那种感觉，那你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我知道你们这个服装设计这事儿哈，好像得学好多年。 这是，嗯， 啊，我过去有同学也学服装设计，打从考学的时候就得练，嗯，也得学画画什么的， 嗯， 美术基础，对吧？ 对对对， 你是有这个就是整个的美术基础去学服装设计吗？ 我是占一便宜。 嗯，占什么便宜？ 我从小的时候就是美，我是美工出身 啊，哦，学美术 啊，我从那么小的时候就是， 那么小是多小几岁？ 那得 学前班。 我六七岁七八岁开始画油画了 啊，哦，就开始画画了， 就开始动材料动油料了， 哦， 就很早。然后我特别嗨那个那会儿， 嗯， 就小孩都有自己喜好嘛， 对对对， 然后就在那方面家里也重点培养， 在画布上去， 哎对。 用笔去耕耘， 有时候也在墙上、树上什么也 也 耕耘，也耕耘，耕耘不分地方 啊，哦。 对， 只要有兴趣来了就开始画。 对对对， 那算是在绘画这边那是天赋。 嗯，就是其实谁都有天赋， 从小学， 家里不束缚，就是你喜欢什么东西， 嗯， 那会儿疯狂报班嘛，家里给， 对， 你报一个觉得学着有意思，你就继续来， 嗯， 就觉得没意思了就算了，换一个， 嗯， 就是挑一个你觉得兴趣点最浓厚的，就能持之以恒能走得下去的， 哎 就剩这么一个， 就是油画， 哎，就画画就往下走， 六七岁就画油画，那感觉真的是， 哎，我也忘了六七岁，反正那会儿动材料了， 动材料， 嗯， 哎，这个用材料在画布上去创作， 嗯 嗯，那后来就一直学美术吗？ 一直学美术。 哦，我看你这个就是网上现在也有很多介绍你的一些东西啊，你是美术的话就考到国外的学校去学习 啊？对，那会儿是跟老师， 嗯 嗯， 跟着老师， 嗯， 是在什么地方上的？那个美术 那会儿是特别喜欢一老师， 嗯， 就是老美，是美国人，然后他去那个， 哦， 就那会儿就是看着他有一个消息嘛，就是他去加拿大一学校就执教了， 哦， 然后我其实都没管学校是什么，就是正好那会儿大学嘛， 嗯， 就是退了就直接奔着去了。 你当时在上大学， 嗯， 大学也是美术吗？ 学的， 也是美术， 也是美术。 嗯， 哦，然后知道这个老师到加拿大的那个学校去任教了， 嗯， 就奔着他去了。 对，因为那会儿家里本来也有这打算， 嗯， 然后 想让你跟这个老师 在犹豫间，不是，也想让我出去 出国 出去上 学习， 然后犹豫间嘛，然后突然看见这么一事儿， 嗯， 这鸟就点了， 就爆发了。 啊、 去了以后就考上了，就考上那个老师的学生， 对对对，就一直在跟他学， 啊、 两一年两将近两年吧。 啊、哦，我也不太清楚国外的那种学制哈，他、 嗯、 也分什么研究生啊或者什么的这样的。 其实都没太按学制， 哦、 就是保证自己能毕业，然后剩下东西好像也没，就是 嗯、 就按着随挺随性的，没有特别。 嗯 校容八中校规校纪什么的好像也没记住 也但是也是在那个学校学、啊、 对对对、 嗯、你们是不是一创作起来就是学美术的人哈创作起来灵感一来那就天马行空的那种感觉了 也真没那么悬、 嗯、 就我一直就没弄明白灵感是什么意思 嗯 这东西挺高级的听着但是好像就是你画画也好当裁缝也好就是你觉得今天状态还行 嗯 你就画了就跟你送快递一样你今天一出来身体状态特好你今天能送50分 嗯 让你今天身体状态差点你可能就20分 嗯 就是这感觉 嗯在国外学习的话嗯学这个绘画和在国内学这种绘画有区别吗老师讲课呀或者说学习的方法呀等等的 有点不太一样就他不在技巧方面过多去跟你说什么 嗯 嗯， 他会在什么方面去教授你？ 颜色感觉上， 哦、 他不是教你，他给你点建议， 提建议。 嗯，他会给你找点图， 嗯， 或者找一点他的东西，然后看看，你看看拿给你，你感觉哎，你觉得这怎么样？ 嗯， 你要觉得不错的话，你就记住了。 他培养的你是一种你对这个东西感知的一种能力。 他不往一个点上引你。 嗯，那是不是也是在这个有基础的这种？情况下 啊，对对对，那肯定是， 嗯，基本上说，比如说这些具体的东西怎么去画，这就不用老师那个层次上的老师就不会再讲这些东西了。 对， 嗯，给你讲的更多的是对这种色彩啊，还有那种创意的那种感受， 颜色关系或者他理解的一些， 嗯， 挺抽象的东西，他试着让你去明白那些东西。 哦，那这个会不会就是说你通过这种学习对他的这种感受，也会影响到你后来哎转向那个服装设计的这个方向？设计服装的时候对什么色彩啊什么？构图啊什么的，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 好多？就老有人觉得这事儿好像特有帮助， 嗯， 对吧？就是以前学美术， 嗯， 然后现在从专业转到那个服装上， 嗯， 但是实际上感觉，对你对颜色敏感程度可能会好点， 会有一些， 嗯，但是其实有的角度上弊大于利。 为什么说弊大于利呢？ 就是你自己在画画的时候，比如你在画画的时候， 嗯。 你就是按照自己习惯来的，对吧？ 对， 就你喜欢，就咱们最简单来说，你喜欢，我就觉得金色跟红色切一块特有冲击力， 嗯、 我就觉得那特舒服。 我就这么来了。 哎，但一看，哎，这玩意儿不流行， 嗯， 挺糟心的这事儿， 我就不要了，是吧？哎，这倒也是， 就 有时候 你颜色会更主观，但是有时候如果不符的话， 对对对， 你就得切。 你们画画的时候，颜色都是自己配出来的吧？ 嗯，就是买颜料，然后 买颜料，买来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吗？ 不是调， 也得调 吧。就在板上去做自己的颜色。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学那水彩画， 一样、 那颜色是吧？ 一样。 那、这个黑色还不是只单纯拿过来那黑色颜料，就是好像还有好几种颜色调。 对对对， 是吧？ 对。 哎，你们画油画是吧？也调， 都一样，都一样。 但是你要是设计服装，你就不能调了吧？你这个布料是什么颜色？那都是人家染 好。不是，这都是调出来的。 也能调。 嗯，拿潘多色卡或者拿一些任何一个东西，比如你，就咱们说的夸张点吧。 嗯。 你今天觉得你想弄一绿色的东西上来。 嗯。 然后你又不是特别想贴着国际的趋势走，因为趋势它都有色卡嘛。 嗯、对对对。 你又不太想贴着趋势走，你觉得它的趋势可能对华人来说肤色不好、 嗯， 或者有什么问题。 嗯。 然后你就从任何一个地方，你比如你桌子或者一个瓶盖。 嗯， 你拿那个颜色可以刷到厂家去给你染，就按他的标准去给你打色。 哦，就是他，你给他一个，我就想要这个颜色， 嗯， 然后他会去想办法给你染出来。 对，因为我们在这种东西上，就是品质啊，或者色准上， 嗯， 其实我们公司是挺较真的 啊、 哎，那这个找这个色准，设计这个颜色，那其实还是跟你原来这美术是接轨的。 嗯，对对对对对。 哎，这个 就您要非得这么说，我同意。 终于找到了一个，为什么呢？因为我必须得往下问你其他的问题啊，就是你为什么就是。按理说啊，油画是吧，学西方美术，顺理成章的理解的话，你应该去 画廊， 哎，画家做画家， 对 啊，或者说做哪怕做那种那个什么装潢设计啊什么这一类的，恐怕都更顺理成章一些。 嗯， 哎，结果你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转向， 嗯， 应该也不是说180度完全不搭该不搭界的那种转向， 嗯， 去走向了服装设计这个这条路。 不归路，嗯，对， 不归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促使你的这个转弯？ 就是说实话， 嗯 嗯，其实最初是因为家里干这个。 哦， 嗯， 家里是干美术啊，还是干服装？ 家里干美术的话，我会特幸福的。 那就直接走了， 对，是跟着原来走了。 是因为 家 里 是做 时装 的，家里是做时装的，对。 父亲这一辈， 对，母亲、父亲都是 我这一辈 都 是做， 在一块 也是都是自己做。 嗯，就是在做这个公司嘛， 自主的这个品牌， 自主品牌，对。 嗯，所以你在毕业以后，是毕业以后吗？还是说在？ 其实毕业就我三个专业， 三个专业 就是一个油画， 油画 一个那个时装， 时装 还有一个机械工程， 机械这三个专业， 挺别扭的哈。 也现在说真的不敢下结论啊， 挺 这个应该说科学之间都是相通的。 啊，我谢谢您这么说， 好吧？然后呢？ 然后其实 都毕业了，三个专业， 都毕业了， 都毕业了。 那个我没答辩， 哦， 我这三个都是到毕业的时候没答辩，没去搭这功夫。 对，但是你最终是走向了这个服装设计的这个。 对，其实，在读一半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以后会干什么， 嗯， 因为这行确实，说实话啊，这行确实是特别辛苦的，时尚劳工。 嗯嗯， 特别辛苦， 没错。 然后你好像，尤其咱们男的，好像挺有义务去给家里担当这点东西。 对对，这个是，怎么说呢，男子汉嘛，是吧？ 没法挑。 到时候就要肩负起这个责任，因为你是家里的男孩子， 对， 是吧？这叫什么？支柱。 对，因为家里连二一个女孩子都没有。 所以就走向了这个方向，可以说有一定的专业基础，再加上自己的这个责任心， 嗯， 来成为了一个服装设计师。小时候也有一些耳濡目染什么的吧， 嗯，有多少会有。 对，也可以说跟这个你的学的专业不是太冲突。 不，那冲突是没有什么冲突的。 没错， 机械工程是冲突的，但剩下的东西就没冲突了。 哎，所以在选专业的时候也想好了以后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道路。 对，因为美术油画是根儿嘛，我觉得自己打小就那样。 嗯， 然后男孩子都喜欢车。 嗯，对 对，汽车是吧？ 对对对。 然后跳的机械工程， 哦， 选修嘛， 选 修，选 修的 啊。嗯，然后服装这个就真的是货真价实的，得然使然了。 哦， 嗯， 学的也必须得好好学的，也得掌握了它， 特别认真努力。就这行，这专业里，甚至于比那俩专业要认真努力。 据我所知，你的像什么印花设计师啊什么的，在上学的时候就开始兼职了。 嗯，纯没有梦想，那会儿就是，嗯，那还 就是 挺赚钱的， 都是为了做这个服装。一个是挣钱，哎，一个是有实践经验。 又坦率的说，那会儿好像真的是觉得那东西还挺挣钱的。 没错。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讲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声音工坊。 对于过去的忏悔， 爸爸错了，他不应该离开你。 现在我就特别恨自己引狼入室。 对于未来的憧憬，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开一些。 对于自由的向往， 任何的事情，无论是面对疾病还是面对困难，主要是你要有一个良好的积极心态去面对它。 今晚拍案，为您讲述案件背后的故事。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 敬请关注。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生活的地方。